才是一种满足。 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 大家好，我是青年王爽。 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那大家每天早晨在8点钟的时候，都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双频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全新改版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另外，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微信小游戏跳一跳，是不是侵占了你生活的大部分时光？ 木有。 但 现在这个好像大家比较偏爱这个手机的小游戏。 是的，没错啊， 因为碎片化的时间可以用它来铺满。 我们看到有网友互动说，在地铁上玩这个跳一跳压力真的非常大。因为感觉全世界都在关注你的成绩， 有很多的后备军，是吗？ 一旦失误了，引得身边的人失望的扭头走开，我觉得很屈辱。 然后也有这个网友说呢，说男朋友看到这个游戏主播月入多少万之后呢，说也想玩个游戏开直播，然后呢就玩起了微信跳一跳。 有意思啊，有意思。 距离赚钱肯定距离还远。 好的，希望大家多和我们互动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已经改版重新上线了。大家多多关注。 是一个特别粉嫩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感觉到确实是特别的年轻。 是的。 非常态。 经常的时候会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服务资讯啊，或者说一些福利给大家。 是的。 多多的点击关注，而且是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直播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节目。 放心吧，只要你关注了关爱青年计划，你永远都不会老。 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吧。先来说说天气。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我发现今天的天气感觉白天白的有点早了啊。 而且感觉体感温度没有那么的冷了。 最高气温是6度，最低气温是-7度，空气是有点轻度污染，天气非常干燥。适宜洗车，不适宜户外运动。穿衣指数是冷，建议大家穿着棉服或者羽绒服等防风保暖的衣服。当然了，女孩们要多补水，选用一些这个对吧，保湿型的化妆品。 另外呢，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另外呢，就是准备春运购买火车票回家的朋友们，今天起是可以抢购除夕当天的这个火车票的时候了。 这事儿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抢大年29的，昨天都过了。 昨天都过了。 而且据说昨天大年29的票一放出来，很多地方的票就是瞬间就没了。 就是瞬间那个感觉。 瞬间。 是吧？就比秒杀，比那双十一秒杀还带劲儿，是吧？ 是的。 啊，但是提醒大家，今天就可以购买除夕的火车票了。我觉得能回家过年的时候，尽量回家过年是吧？ 是的。 前段时间我们还收到一个消息说，如果火车票买不着的话，还可以租车啊，租车回家。当然，租车市场也非常火爆。提醒您尽早的进行出行的规划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微信里的游戏跳一跳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你们玩这个游戏的一些小的经验，或者说一些小的趣事儿，或者说比较糗的事儿也可以哈。 没错， 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游戏给你的生活到底是这个增添了色彩呢，还是说带来了一些小烦恼？那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在今天的9点到10点这个板块呢，我们会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李宇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喝茶，来说一说他和那个心脏外科手术以及这个各种手术和这个医院的事儿吧。 对，据说这个李老师呢喜欢用武林秘籍来描述整个的手术现场。 是吗？ 我就感觉也是个江湖。 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关注的板块吧，青年头条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啊，我们关注四条消息。第一条就是上映5天，这部叫做《无问西东》的电影。 无问西东这两天看好多人发朋友圈都发成了无问东西了。 哎，实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逆袭。另外是教育部发布了高中的新课标，语文课的古诗文背诵篇目又增加了。 另外就是《圣斗士星矢》重制版动画将于2019年在 Netflix 开播。另外就是2018年国考的成绩成为了微博热搜，查询成绩前考生需要知道3件重要的事儿。 我们先来说说上映5天《无问西东》这部电影实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逆袭。李芳芳执导的这部电影《无问西东》上周5上映的，还没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等等主演啊。这部电影是为了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拍摄的。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其实是在2012年，这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年我毕业，我毕业小片就是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现场拍的。从剧本打磨到最终上映历时了6年的时间。 但据说这一部为了庆祝清华百年校庆的这个电影讲的是北大的事儿呢。总之好像跟那个西南联大有一些关系哈， 对， 是那个 比较 怀旧的那个调调，而且是有青春有热血，也有关于人生的一些探讨吧。 是，昨天这个为了这个上这个节目能聊到无问西东，我专门还去看了一下这部电影。 快带来第一手的点评。 虽然看了一半啊，我感觉就是几个清华大学 后一半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 前面一半没看到找不着电影院啊。我感觉《无问西东》这部电影呢，就是几个清华大学啊，讲了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就是不同的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人生轨迹的不同吧。 没错。 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演员表哈，确实是星光熠熠。我觉得光是凭这些演员的演技，包括现在的这个章子怡是吧，黄晓明，王力宏，光是凭这些星光都值得我们去电影院感受一把。 是，而且都是非常青涩的面孔啊。章子怡那个两个大辫子梳的老到位了，希望大家、 不要露出这样的感叹声。 希望大家抓紧去看一下。 最近的好片还是挺多的哈。 是，接下来我们还是再来说说。 说说教育部发布的高中新课标吧，古诗文背诵的篇目增加，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昨天教育部发布了高中新课标，在语文科目中推荐学生背诵的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了72篇。 我的个妈呀！ 课内外读物里，除了保留《论语》《孟子》《孔子》之外，还增加了《老子》《史记》。其实，在读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最头疼的就是看到这篇新的课文最后背诵并默写全篇。 对 对， 而且是最经典的就是语文课上的那个前面那个填空题，要填着各种古诗文，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郁闷， 就那种感觉。 对，但是这件事儿呢，也是网友们有不同的想法哈。有一些网友觉得让人很头大，另一些网友则认为呢，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更多的古诗文是对文化的传承。其实你离开了学校之后，你就会发现，留在你能够残存在你脑子里的那些古诗文，真的是那些你默写并背诵全文的内容，其他没有这个要求的，很多都在这个时间的逝去当中就流逝了，就被冲淡了。 我们这世界艾特15492来到花椒和我们互动说，主播喜欢养鱼吗？主播喜欢吃什么？我跟朋友一起在看哦，主播眼睛真漂亮，摆个姿势给你录像。 我喜欢吃鱼，怎么办呀？ 这个我觉得这个世界艾特1241549这位这个网友啊问的这两个问题合在一块儿确实非常经典。主播喜欢养鱼吗？主播喜欢吃什么呢？ 我喜欢吃你养的鱼。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吧，在我们的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应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回忆杀的这样的消息。那圣斗士星矢呢，这个动画片宣布将会推出重制版，也就是说它会用一个全新的面貌让我们去感受一把我们的儿时记忆吧。 是的，前段时间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四驱车，就是小的时候玩的四驱车，然后买完以后怎么装都装不上了，哇，那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买完以后闭着眼都能装上， 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大，智商在直线下降， 对，已经不感兴趣了。但是希望改版的圣斗士星矢能够这个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英语聚会吧说，花椒不倒捧你到老，哇塞，太暖心了，我要请你吃鱼呀。 希望英语聚会吧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的这个考核量都在关爱青年计划上的现在。 是吗？赶紧的。 我特别担心你知道吗？ 赶紧来关注这个特别粉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他也问我们说主播几点下播，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天早晨8点到10点陪伴大家。所以10点钟我们就可以这个下班了。 还是给大家具体说说吧。官方宣布啊，圣斗士星矢重制版将于2019年开播。那么目前动画第一季的内容已经确定是从银河战争篇到白银圣斗士篇，每集大概是30分钟，整季共12集。 那么说起圣斗士星矢这部动画呢，它其实是从1986年在日本播出后，先后被80多个国家引进热播，风靡了全世界，应该是伴随着咱们85后这一代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部动画片吧。 除了圣斗士星矢，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美少女战士。那部电影也那部这个动画片也非常的好，我经常把 暴露了很多东西， 我经常把那个把美少女战士的那个贴画贴到我的铅笔盒上， 就是变身那一刻的贴画。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青年头条号的最后一条哈。2018年国考的成绩成为了微博热搜，查询成绩前考生需要知道3件事。那么昨天呢，国考的成绩这一话题一直挂在微博的热搜榜上，居高不下，让许多考生连连发微博恳求各位网友说，请大家别再搜国考成绩了，吓得自己一天不敢刷微博。 确实，对于这个已经参加完国考的同学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2018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公共科目考试，其实早在2017年的12月10号就已经结束了。根据人社部官网的这个公告啊，这个成绩将于2018年的1月中下旬公布。你看这个， 真不让人好好过年。 对，1月中下旬，也就是从1月15号到1月31号都涵盖在这里面了。 是的， 所以说大家这个非常的担心，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也要提醒各位考生，这几天呢，在查询成绩之前，有3件事你必须知道。第一呢，是等成绩正式公布之后，考生可以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号和准考证号，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询公共科目的笔试成绩。那么最低合格分数线和进入面试人员的名单也可以被查到，但面试的具体时间则由招录的机关确定，一般呢会在2018年的3月底前进行。所以说，如果你是通过了笔试的话，这个年你就得好好的准备面试了。 还要告诉大家呢，就是这次国考啊，不再下发考试的成绩单了。如果考生确实需要，可以在2018年的2月28号， 这正好过年嘛，据推算应该就是正月十三十四这个感觉啊， 是的 啊，向当地的省级考试机构申请，由当地省级考试机构负责出具这个考试的成绩证明。 第三条特别特别重要，说虽然笔试结束了，但是准考证千万别丢了，因为在成绩查询、资格复审、体验等环节，准考证都有用武之地，所以考生们一定要妥善的保管，不要害怕去查成绩了啊，要该面对的该来的总会来。 没错，以上这个四条就是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啊。 好，送给大家。 每个早晨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青年头条号。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微信跳一跳，这个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跟大家说？我看到我们的其中有一个网友说，我妈最近超级沉迷跳一跳这个游戏，晚上有时候跳到凌晨，一没事儿就在跳。今天我看着她跳，在她快要打破自己记录的时候，来了一个非常小的这个电话啊，他超级紧张，整个人都坐直了，然后跳过去了，但最后还是掉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妈竟然扭过头来打了自己一巴掌。容易吗？你说 看来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玩起这微信跳一跳也很疯狂啊。 没错啊。 好， 我们先进一首歌，歌曲 送给大家，戴佩妮的回家路上，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我是青年张悦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第二个板块，叫 关爱青年计划。 也带给大家四条特别新鲜的资讯哈。上来首先说的呢是2018年高考北京卷的考试说明发布了，语文阅读增设了《论语》，英语考试的时间呢则缩短了。 这是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一今天的第二个计划呢，就是关心我们的准妈妈。澳大利亚科学家表示，怀孕确实影响记忆力啊。 孕傻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的啊。 哎，一孕傻三年啊。 三年， 王爽啊，注意啊。 王爽还有这一个月就小宝宝就。 好，第三条哈，关心晚上看病有人管，东城中医医院夜间门诊每周二四开始预约，上班族和学生党不用担心工作日白天没时间看病了。 嗯，这个计划四就是关心春运抢票的小窍门。 嗯， 除夕火车票今天开售，刚才我们都说过了，多地的热门车次票源非常的紧张，教给大家一些小方法吧。 我们现在看到在花椒直播平台上有好多的用户跟我们互动哈。 嗯， 有花椒用户12379830说主播发型很好看，请问你说的是王爽主播还是张悦主播？ 当然是当然是我们的爽姐了。 还有人说这个以后天天来看我们哈，一来刚回来399，谢谢、 嗯、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支持我们青年说节目。应该说青年说节目最近也是有很多新的变化哈、 嗯、 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我还是要说一下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啊，叫做这个微信跳一跳影响没影响你的生活，有没有和微信跳一跳之间的摩擦摩擦出来的火花。 好的啊、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 你们是不是在玩这个小游戏哈、 当然我们的这些花椒的网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这个大背景上一会儿会闪来闪去的啊、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号、啊，在微信号上可以和我们有一些这个互动啊，而且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看到直播，而且也可以打赏啊、主要是给王爽打赏。 我来回答一下花椒平台上小伙伴们的问题啊，这个阿福的回来03说主播几点起？那我先报一下，我是6:30起的，张悦你呢？ 我是7:00起。 然后世界15492说主播喜欢读什么书？我最近有点喜欢科幻，你呢？ 主播喜欢哪里买衣服啊？五道口。 主播喝酒吗？那当然喝呀。 冻批。主播喜欢什么颜色啊？主播喝酒吗？主播唱歌好听吗？哎呦，而且你知道吗？我感觉这个。 请加男女，谢谢。 不对，这个阿福弟回来03和世界艾特15492这两个哥们干上了，你发现了吗？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消息哈。2018年的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已经发布了，那和去年相比呢略有调整，其中语文学科里《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的考察范围，所以现在呢北京市高考的经典阅读考察篇目就增加到了7部，分别是《论语》《红楼梦》《呐喊》《编程》《红岩》《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另外呢英语考试的时间也有调整，不再包含听力理解，考试的时间由之前的120分钟 哎呦太好了， 调整为100分钟、也就是删去了听力的20分钟，不考听力了。 应该是这个，它有一个专门的独立的考听力了。一年好像有3次机会吧，然后考到哪个分最高，就按这个听力的分最高来算了。其实这是好事啊。 是的， 你想想，如果在真的高考英语的时候，突然这听力出点问题啊，或者说我们听出来，这个没听清楚啊，对吧？这个昨天去酒吧玩的太晚了，对吧？ 高考 然后这个听力的时候耳朵有点这个懵啊，就听不好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前面有7部啊需要增加的经典阅读考察科目，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论语，看过吗？ 论语读过一些篇章吧。 红楼梦。 红楼梦没看过。 呐喊。 读过。 编程。 读过。 红岩。 没有。 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读过， 老 人与海也读过。 哎呀，这7部我一部都没读过呀、啊！ 真假呀、啊？ 这7部以外的，我感觉我都读了一些，比如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比较这个雄性的这个名著啊，还是比较愿意看的。这是我们关爱青年计划一。 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澳大利亚科学家表示，怀孕确实影响记忆力。那是我们关心准妈妈的一件事儿哈。俗话说一孕傻3年，但这个现象呢一直没有科学依据能够证明说孕傻真实的存在。但是现在呢有澳大利亚的研究员发现说怀孕影响记忆力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怀孕的第3期，也就是第24到38周，影响尤其明显。 哎呀 哎呀， 这个王爽现在我跟你说，大家可能这个，我跟你说，主播台真的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台子太高了，大家完全展现不出来。 我爱主播台。 其实我们主播台是有3个人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你看我们的这个福弟阿福弟回来03说，以后我天天来看主播。 谢谢， 抓紧来看啊。 抓紧来看。 再不来看就得到医院看了。 那这份研究报告呢是刊登在澳洲医学期刊上的，他指出呢说这个孕妇怀孕期会出现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的下降，但整体的表现仍然处于正常水平，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啊，判断这种现象对孕妇的生活质量构成的影响。所以呀，大家不仅要在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这事儿主要应该怨阿福弟回来零三，在花椒上这位网友说以后天天来看王爽，造成王爽直接这个就是整点这个半点报时我们都忘记了。 没事，刚说了这个 一月傻三年嘛， 认知能力和记忆力持续下降。 那消息一出，很多网友都在感慨妈妈的伟大啊，也有不少已经当了妈妈的网友评论说，感觉自己不仅是孕期内有这个孕傻，生完了孩子依然会记忆力下降。王爽要注意啊，因为带孩子实在太辛苦了，常常要起夜照顾孩子，睡眠不足，记忆力怎么能跟得上呢？ 还是希望大家不仅在这个体力活上哈，关爱我们身边的准妈妈，就比如说多提点重物，在这个智慧上啊，在这个精神上也要全力的支持我们身边的准妈妈。 哎，好，接下来我们来关爱青年计划三啊，关心一下晚上看病有人管。从现在起，每周二四的下午5点到晚上8点，东城中医医院将继续为患者提供门诊服务，也就是下午5点下了班到晚上8点。所谓的夜间门诊啊，就是指常规门诊结束后继续在下班的时间进行门诊的服务啊，当然不是急诊，就是门诊服务。这样的夜间门诊能够延长服务的时间，为上班族、学生以及白天没时间就医的患者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我感觉老板们应该挺高兴这事儿的啊。就 是 说不需要白天请假去看病了啊，你去那个东医啊，去那个这个东城中医医院啊，5点以后可以看病啊，白天继续在这儿干活啊，对吧？ 这确实是对这个咱们上班族的一个福利哈。因为我就碰到过好多身边的小伙伴，这个比如说牙疼，但是上班的时间确实没有办法去看， 确实没时间。 然后呢，这个就得去看急诊，对吧？但是夜间的这个急诊啊，确实也是人非常多，所以如果这个夜间门诊变成一个常态的话，对于大家来说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当然在这儿提醒大家的是，东城中医医院的夜间门诊是实行预约制的。如果有诊疗的需要的话，您可以在工作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啊，工作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打一个电话啊。这个电话是010-6407-0199，010-6407-0199，然后预约一下，下了班以后还是有大夫在这儿等您，给您看病的。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四啊，来说说关心春运抢票的小窍门。现在确实春节抢票大战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了。和微信的跳一跳有那么一拼啊。今天起大家就可以购买除夕的火车票了，因为除夕当天是2018年的春节法定节假日的第一天，所以当天乘坐火车回家的人不在少数，抢票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样，我们先连个线啊，进入我们的这个时尚情报员的状态，这个环节啊，就是先插播一个连线，因为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跟我们进行互动了。稍后我们再进行这个除夕火车票抢票的小秘诀。 接下来这个连线呢，会连线我在北大的一个师妹哈，她也是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然后呢，在北大期间呢，她还去这个日本的东京大学这个交流过。那现在呢，她是创业了啊，他做的是这个健康产业，就是让你能够变得更加的喜欢自己，更加的苗条，更加的精力充沛。那我们来连线一下杨蕊。Hello， 杨蕊你好。 Hello， 爽姐。爽姐 ，Hello， 张悦好，主持人好。 哇，哎，你这地儿是什么地儿啊？我感觉是 是在家 工作日早晨的咖啡厅空无一人，被我包场了， 太辛苦了。 这是创业的好处， 创业的好处就是比较自由啊，不仅可以这个经济自由，而且慢慢的可以这个时间自由。那我们就上来就开门见山的问一问蕊蕊哈，这个为什么会选择创业啊？创业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吗？ 哎，好，其实我可能是我同龄人或者同学中认为最不可能创业的人，因为家庭特别的传统，所以我从小一直认为我会当领导当干部，然后一直是又红又专的一个人啊，直到我毕业以后到了一个央署的事业单位以后，也是做行政工作，就是体制内特别的典型的体制内。其实在工作两三年的时候还是感觉蛮爽的，但是到第四五年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困惑，一直在寻寻觅觅，想要实现更多一点价值，也做过一些兼职啊，教过日语，然后也写过文案策划。后来就在我寻寻觅觅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我们单位的团委书记辞职了。 辞职创业了。 对，他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硕士，然后小提琴十级，然后也是一个很女神一般的存在。后来我觉得也很好奇，我就去了解试试看，了解以后发现小的话可以做个兼职，赚几千块一万块也可以，大的话可以进行创业，甚至可以就是足够勤奋可以实现阶层的跨越，我觉得不错啊，也不用投特别多的钱特别多的精力，就开始试试看了。现在一发不可收拾，就慢慢的吧，在北京开了两个店，在山西开了一家店，今年也预计打算复制出15家的店。 哇塞，15家真的是一个不小的体量哈。确实是需要特别有勇气，而且是有对自己有信心，对吧？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蕊蕊现在的这个创业的状态非常的好哈，那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其他的青年人们啊一些小贴士，就是你觉得年轻人创业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或者在哪些方面对自己有一个评估，才能够去勇敢的走出这一步呢？ 没错，这很重要。 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创业，因为为什么做比怎么做更重要。那 不是说我想开一个豆浆油条店，我就马上就，对吧，投资我就马上就开了。 对，并不是说小生意是创业，也并不是说辞职就是创业。创业其实本身自己想要获得什么，第一个肯定是收入啦，对吧？ 对。 因为昨天有一个帖子在网上疯传，是说你要的稳定其实是最危险的。那其实就像今年特别火的一句话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说的，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在原地。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如果不创业只是用线性的工资的话，其实是在隐性的消失，隐性的退步。就是稳定其实是一种隐性的退步，所以第一个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要终生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像我毕业之后也一直像很多一些有名的一些付费知识的专栏我都会订阅。然后同时除了学习以外，还会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玩密室逃脱，这些都是一种学习。然后寻找各种兼职啊，各种面试，各种换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要不停的学习，打开自己的超链接，让自己变成一个超级个体。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要不要眼高手低，就是只想不做，其实先要去试试错就好。然后第四个我觉得就是不要有匹夫之勇，觉得我就要亏个几十万我才叫创业，我才叫梦热血青年。其实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投很多的钱。一开始没有店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咖啡厅呐，然后利用就是KTV 啊，搞一些派对。因为我开的俱乐部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 没错。 然后利用这些公共的场地去进行一些派对，然后渐渐的有了成本之后呢，我就会投第一家的店，剩下其实都不是我投的，而是我的伙伴去投的成本，而我只要把我会的能力交给他们就可以。所以其实我并没有因为创业就觉得亏了多少多少钱一败涂地，也没有那种悲壮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像创业，因为并没有很悲壮。 所以就是需要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哈。我们能感觉到就是杨蕊现在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也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种就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的这个分享吧，特别的正能量，阳光小美女。谢谢，也祝福杨蕊的这个创业路能够一马平川哈，能够实现今年开15家店的这个目标。 没错，杨蕊你就这个在咖啡店等着，一会儿就有投资人过去。 加油！ 真的，那我就坐在这里喽。 加油加油！好，拜拜， 拜拜， 再见。好，接下来我还是。 我们还是用两句话简单的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四里面的这个抢票的小窍门给大家说一下，然后说完以后我们会进一个片花，片花完了就是奇葩青年有话说了。 嗯， 在这个抢票的环节中啊，你像北京到兰州每天是有两个高铁车次，但是北京到西安每天就有21个高铁车次，所以说如果您非要到兰州的话，您非抢那两个高铁车次的话够呛，可以抢到西安的21个高铁车次，然后再从西安转回到兰州啊，这是一个小窍门。此外还有一个叫捡漏的小窍门，在开车前的15天还有一个节点是开车前的48小时，还有开车前的24小时，这三个节点的时候相对退票比较集中，这时候没抢到票的朋友可以去捡漏。最后还要提醒家乡是旅游城市的朋友们啊，这个春运期间的时候不一定能抢到票，因为你是和全国游客一块抢票。根据这个去哪儿网大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多地飞往三亚的航线啊已经爆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希望大家这个在抢票的过程中也拥有一种平常心哈，确实今年买票会非常非常的困难，每年的春运都是如此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在花椒直播平台上，陆地巡航舰给我们送了玫瑰，谢谢、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林丁丁和邓紫棋的《手心的蔷薇》，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狂潮在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手心的蔷薇，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好，青年说继续说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有话说的是有四条啊，第一条是三里屯夹娃娃机店，这个成了网红了，日均进店人均达到了6000次。 第二条呢是人工智能在阅读领域已经战胜了人类啊。 还有就是恋爱先生收视飘红啊，这个演员这个演绎的非常获热议啊。 靳东啊，手机指纹解锁存在漏洞，那胶带和导电笔成为了破解工具，怎么回事呢？来一条一条跟大家说。先来说说这个三里屯的夹娃娃机吧。最近一段时间夹娃娃机确实是特别的火，商场里经常会看到夹娃娃机这个在排队。 没错。昨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位夹娃娃发烧友啊给我们来说了，这位奇葩青年就是夹娃娃发烧友啊。他有话说，他说三里屯路边惊现一家有意思的夹娃娃店，叫做 LLJ 夹机站。这家店吸引了很多的青年朋友们，门外总是排着长队。 那和一般这个娃娃机店不一样的是呢，这家店铺内的几十台娃娃机中的玩偶都是我们日常熟悉的表情包，比如这个长草原团子呀，这个什么龙小可等等，还有不少来自国内外 IP 的授权的周边。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他们都是正版的，而且别的地方买不到， 这确实很吸引人、 有稀缺性了。 没错啊，据统计啊，这家店进店人次达到了6000次啊，每天，娃娃机启动次数是达到了3万多次，营收水平已经和星巴克处于同一水平了。你说开一个夹娃娃机店都能那么火啊？许多这个玩偶， 所以说创业的机会无处不在。 是的啊，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个奇葩青年跟我们聊的事儿吧。 人工智能领域，在国际象棋、扑克和其他游戏中，人工智能已经打败了人类。那昨天上午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头上又多了一顶桂冠，说人工智能在阅读领域已经战胜了人类。怎么回事呢？据了解，这个测试是斯坦福大学发起的一个挑战赛，它是业内公认的机器阅读理解的最高水平的赛事。那挑战赛的基本规则是呢，通过 众包的方式构建包含十万个问题的数据集，并给出来源于维基百科的文章。那么参赛者呢，提交的人工智能要在阅读完数据集中的一篇短文之后，回答一些基于文章内容的问题。这其实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的阅读理解嘛，对吧？ 对。 然后将答案与标准答案进行对比，最终得出成绩。在这次挑战赛中呢，微软的程序拿到了82.6分，阿里巴巴呢得分是82.4，而人类呢是82.3分。 我觉得你说现在的学生容易吗？本来是学生和学生之间 PK， 现在加上了人类智能进行 PK， 嗯， 大家一块儿进行阅读这个理解的时候，比如说前段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阅读古文的这个篇目要增加，你说这个微软还有阿里巴巴还有人类同时 PK 的话，谁能获胜？以后老师来念名次的时候，第一名微软，第二名阿里巴巴。 以后也许就不用人类再去做阅读理解了，人类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操纵这个去做阅读理解的机器人的这样的工作哈。确实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在以飞速的这个速度啊，以最大速度在拓展，相信它这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增长。 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来说说恋爱先生收视飘红，靳东萌豆演绎或热议。 最近这个靳东简直就是霸屏啊。 其实我更喜欢这部这个电视剧里面的江疏影 啊， 简直就是我的女神江疏影，我爱你。 好，我们来说一下啊，这部新上映的电视剧《恋爱先生》呢，是由靳东和江疏影主演的。那么这也是之前热播的大剧《好先生》的同一班底来打造的，吸引了不少粉丝来看。那么在这个《恋爱先生》中，靳东饰演的陈浩是一个高端牙医诊所的创办人，同时他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恋爱专家，热衷于帮别人解决各类情感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有人说了，这个靳东的这个角色还是延续以前的类型，也有人认为啊，这个角色又萌又逗，大有突破啊。这部《恋爱先生》究竟能不能像之前的那个这个电视剧《好先生》一样成为爆款，还得看观众们的批判。提醒大家啊，这个《恋爱先生》将在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每晚的7:35播出啊，这两家卫视也不容易啊，同一档，而且还同一时间啊。同时啊，你也还可以在网上看，网上是在优酷，我估计得买会员。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手机指纹解锁存在漏洞。那指纹识别呢，几乎是现在这个智能手机的标配功能了。解锁手机、支付宝、微信付款，大家都可以用到这个指纹解锁。但是呢，有一位江苏的年轻工程师最近发现，说只要用一卷普通的胶带和一支几十元的导电笔，就能轻松解锁你的手机。 哎呀，我的妈呀！这事儿，你像电工，如果会电工的，这立马就可以这个解决手机的密码问题了啊。据介绍，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不是胶带，而是胶带上有导电涂层涂上去的图案啊。当手机的指纹按键贴上了这种动了手脚的胶带后，机主只要连续锁屏，机主只要连续锁屏啊，然后在这个进行指纹解锁，那智能手机的学习功能就会自动记住这个新的带有导电图案的指纹图片啊。这和好像美国大片里演的一样啊。 好像我们不应该给大家教这些吧。 是的。 总之就是说， 提醒大家 这个解锁还是非常容易的，通过一些简单的设备啊和一些简单的原理就能够实现，所以这个指纹解锁并不安全。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奇葩青年有话说说的这四个事儿。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情报专线的时候啊，看看有谁和我们进行连线。 好，我们现在要连线我们的这个青年大咖了哈。接下来要连线的呢是这个北京 GM Fitness 的完美私教工作室的这个店长张冠教练，他也是一个资深的健身教练哈，曾经也给我带过一节私教课。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张冠教练一起来聊一聊冬天如何健身哈。我们先来跟张冠教练打个招呼。 Hello， 张冠好，哎，能不能听到？可能信号有点不好。 能听到我们声音吗？非常清楚是吧？啊，你的声音也不错。张冠教练，你看起来非常的学术，不像一个健身教练呢。 哎呀，这么说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伤心了。 最近一段时间39天哈，虽然非常冷，但是我们不断在提示大家还是得坚持锻炼啊。作为一个资深的健身教练，有没有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小贴士？比如说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我们要如何坚持锻炼呢？有哪些这个好的锻炼的方式可以让我们选择？ 教这方面呢，对啊，我作为健身教练的话，肯定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到这个健身房里去锻炼。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外面真的是太冷太冷了，像我们出去做这个跑步啊，或者是一些太极拳啊这些东西，大家其实很难坚持下去的。 嗯， 而室内的空间呢，可能会更温暖一些，所以我可以建议大家去练一练。另外呢，可能是大家觉得，哎呀，冬天太冷了，不想出门。那有些想好的其他的好建议，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跳绳，或者做一些电视里的有氧操，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当然了，根据不同的人群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做一些不同的运动，比如说青少年的话呢，可以建议多跳跳绳，或者做一些击毽子呀等等等等。那中老年呢，可能就更多是太极拳之类的等等。嗯。就是这样。 嗯，那再问问张冠教练，冬天我知道这个随着气温的降低啊，大家的这个血液循环和我们整个新陈代谢的速度都会降低，有的时候这个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会在冬天上升的。那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是坚持锻炼的话，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情呢？ 嗯，那说到注意事项的话，其实就是更多了。我们可以简单分成五个部分去说。第一个呢，是要时刻关注我们的天气的变化，对不对？ 嗯、 那可能很多朋友有些户外跑步的习惯，但是呢，今天突然发现哇，雾霾300多，那肯定就不能出门了，对不对？或者是气温骤降，一定要去注意。包括我们的气温啊，我们的这个风速等等，我们的湿度，都是决定我们外出运动的时间的长短。 嗯， 所以一定要注意寒冷的大风的天气下，尽量就不要外出了。 嗯 嗯，多穿一些保暖的衣服。 嗯 嗯，就算穿再多，其实在外面运动也是不安全的。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平时的这个着装，无论室内或者室外，我们一定要穿一些透气的、轻薄的运动服。嗯，可以让我们就保持一些舒适的温度，而且运动之后呢，不会让我们就发出冷掉，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伤。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运动前后的一些热身和冷身。 冷身，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放松和拉伸了。 嗯。 冷身是台湾的这个说法。 嗯 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热身一定要热得更透一些。 嗯 嗯，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春夏我们只要热身3-5分钟就可以。 嗯， 冬天我建议大家尽可能把热身时间呢做到10分钟以上。 嗯， 多做一些慢跑啊，或者一些小关节的活动，然后呢做一些简单的动态的拉伸，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进行后面的时间。 嗯， 然后呢就是补充水分，第四个注意啊，补充水分。冬天的时候，往往大家会发现，哎，出汗出的很少，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冬天也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很剧烈的、做很多的运动，因为秋收冬藏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往往会不会太关注去补水，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因为我冬天气温本身就很低，然后空气又很干，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呼吸的时候也会带走大量身体的水分。我们一定要注意，运动中也要多去补水，补充我们身体，这样呢，既保持我们身体的虚度，又保持这个电解质和我们的毛的一个流失。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在运动过程中不要停歇，动起来就一直动下去，一直到结束。中间可能一停停2分钟，哎，我们身体就冷掉了， 嗯， 这个好尴尬， 嗯， 那就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了。 嗯， 大体就是这样了。 嗯，好，谢谢张冠教练。一旦动起来就要动下去，对吧？也告诉你，在花椒平台上有一位叫李胜的这个网友，他说好年轻的教练，谢谢我们的鲜肉教练张冠，谢谢，我们期待持续跟你连线。好，祝你冬天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 嗯，其实我觉得冬天的时候啊， 嗯， 这个健身啊，有一个好处， 嗯， 啊，你比如说在被窝里就可以健身， 怎么健？ 就是把闹钟呢隔5分钟调一下，隔5分钟调一下，然后这个锻炼我们的臂力啊。 其实冬天的这个健身啊还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快过年了，有的时候过年呢就会增加一些体重啊，所以说这个冬天在过年前提前的健身，给自己有一个余量是非常有必要的。 没错，我们先放一个片花，片花回来以后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新能源车如何换绿牌。 青年说，继续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 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每次听到这个片花，我都好兴奋。 嗯，是的，特别带劲儿。 没错啊， 青年说继续说、嗯、啊，我们今天在靠谱青年这个板块呢，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北京新能源车如何换绿牌的事儿。 嗯， 啊，我上来先说一说吧。上周我刚换了， 哇哦， 全新的绿牌， 哇哦， 而且它这个绿色呢，还是那种白色和绿色渐变的，现在在北京的市面上开啊， 非常时尚， 很少见、啊。 哇哦。嗯，这感觉好像是国外的那种牌子的感觉是吗？ 是的， 非常的漂亮啊、嗯、 那我们来告诉大家哈，从这个17年底，也就是12月28号，我们的这个绿牌呢是正式启用了。那么关于这个刚刚投入使用的绿牌呢，大家有不少的疑问。 嗯， 我们先来跟大家这个解惑一下。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北京市场的新能源车呢，只包括进入了北京地区新能源目录的车型，而且全是纯电动车、 哎、 不包含这个混动的啊。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嗯、有些那个这个卖车的销售会告诉您，我是电动车。 嗯 嗯， 其实它是油电混合的车、 哎、 嗯，然后这个绿牌的车呢，是只针对于纯电动，而且是在国家新能源目录里的车型、 嗯、 才可以更换。那告诉大家回答三个问题哈、 嗯、 第一个是北京有哪些车能够使用绿牌。 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纯电动。嗯， 没错。还有就是绿牌在北京哪些地方可以申领。 嗯 啊，以及申领的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嗯 嗯， 首先呢，是在北京啊，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动车都能够使用绿牌。其中纯电动车的号段为 D 开头，插电式混动车的号段为 F 开头。我还是没看明白、 嗯、 那怎么这插电式混动车也可以使用绿牌了。 嗯，这个我们再详细的搜索一下啊、 嗯、 应该是不能使用绿牌的、 哎、 啊，应该是使用我们这个油车的蓝牌。 对， 嗯 啊，这种插电式混动车肯定是不能使用绿牌的啊。 嗯， 是纯电动车啊，是可以使用绿牌的啊。那么绿牌在北京哪些地方可以申领呢？申领绿牌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要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啊，现在北京现有的可办理新车注册的检测厂都可以办理这事儿啊。 嗯。 第二种是要转移登记新能源汽车的，在北京的现有的这些车管所都可以办理、啊、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刚刚购进了一辆新的新能源车，那你一定会给你上绿牌的。然后对于那些之前已经上了蓝牌的这些我们叫这个老车了啊，这个老的新能源车，这个更不更换绿牌，北京市是采取自愿的原则。如果你想换的话，你可以去申请更换、 嗯、 我的新能源车呢就是采取这种自愿更换的方式、 哎、 啊，因为当时家人说，哎呀，之前摇的那个号啊不是特别理想，对吧？现在新能源这刚刚放号，告诉大家号都特别整，都是京 AD。 哎呀， 后面全是数字儿。 哎呀，抓紧吧，同志们。 是的、 啊，这个新能源车呀，挂个好牌啊！ 嗯、 哎呀，您王爽现在开着这个好牌，哎呀，这带着 可嘚瑟呢， 带着自己的孩子，跟孩子说，知道吗？你妈之前是吗？为了你。 总之呢，这个未来哈，我们在这个路面上会看到越来越多挂着这个绿色牌的新能源车、 嗯、 也希望这个新能源车能给大家这个城市吧带来一抹绿色，不仅仅是这个表意上的这个绿色有绿牌，另外呢就是带来空气的清洁。 没错，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以及中国新闻社等等这个媒体啊，是由我们的实习编辑陈文新为您编辑的。嗯， 好，送给大家一首歌吧，马上是整点的报时。 嗯，不，整点报时回来以后，我们是这个青年会客厅，我们将邀请北京安贞医院的我们的也是北京青年委员啊李宇啊李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聊青春奋斗的事儿。 一会儿见。 为什么一出门就是坏天气？为什么一放弃他就去了占门里？为什么钟情的永远远离你？为什么倒霉的情节像偶像剧？没关系，没关系，大不了回家乖乖做我自己。我不要爱爱爱爱整天。

要点进去，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您就能看到李大夫了。李大夫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现场问诊，有请他。开个玩笑啊，这是我们先说 介绍一下， 李宇啊，是我们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专家，同时也是我们北京这个青年委员。我们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每周一到每周五都会邀请一位北京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青年人的事儿。 嗯，我们先来让这个李宇大夫，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来。 观众朋友们，然后主持人大家好啊，非常荣幸呢能来我们的这个青年直播间，与大家讨论一下有关我们的医务工作者还有我们这些青年人的一些话题。 嗯，欢迎李大夫，你是希望我们称你李大夫还是叫你宇哥？ 我感觉还是叫李老师好一点。 都可以。 对，这一你感觉叫李大夫呢，就感觉好像。 我喜欢叫宇哥。 好，那叫宇哥。嗯啊，宇哥先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个平时的时候，就是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吧，你比如说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惊心动魄的手术案例，跟我们讲讲。我们特别喜欢听故事。 首先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呢是一个心内科的专科医生。 嗯， 那么我们每天打交道呢，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器官是心脏。那大家对心脏有了解吗？ 嗯， 各两位主持人对心脏有了解吗？ 我爸有点这个叫， 我知道有心房心室 啊。那么心脏来讲，大家觉得像是一个发动机，还是像一个房间一样？ 心脏是泵血的吧，它像一个泵， 像一个泵，对吧？ 它把血推到我们身体的各 个 器官，对， 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开一辆豪车， 嗯 啊，那么如果发动机不跳了或者停了，那么车是不是就不行，就废了，对吧？ 对，当然 心脏也是一样的。那么心脏呢，我们一个心脏呢每天要泵10万次， 嗯， 那么一次要泵出去大概60到80毫升血。 嗯， 那么一颗心脏一天能泵出去多少血呢？ 嗯， 咱们也知道， 哎呀，一天 那 好多升吧， 一天呢，平均来讲的话呢，像我们美女的话呢，一般来讲6吨左右。 嗯， 像 多少？ 6吨。 6吨 啊，那 等会别吓我。 像 我感觉我像一海豚，像那鲸鱼，我喷泉呢我。 那么像我这样的话，大概8吨左右；姚明的话，大概得11、12吨左右这样的一个量。 嗯， 所以呢，心脏呢，每时每刻呢，都会需要大量的血液和养分。那么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呢，恰恰是在这个心脏不停跳的过程中呢，来完成手术。 嗯。 那么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几次病例来讲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急诊的病例。那么什么是急诊？就是急性心梗，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有一根堵塞了，那么那块的心肌就不收缩了。啊，就比如说我们三个人今天在主持，那么张悦是老大，那么他突然就躺地上了。那么需要我们去给他复苏。 嗯， 那么如果他出问题，他带动我们俩也出现问题。 嗯， 那么心脏是一个整体。 嗯， 所以呢，我们呢就需要对这个失去功能的堵塞这个血管去开通。 嗯， 在开通的过程中呢，由于心脏来讲，它不是个机械，它是一块肉。 嗯， 开通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在冠状心律失常，比如说有的时候堵了，它反而不会有事儿。你把它捅开、打开，血过去了以后， 嗯， 它复苏了。啊，就跟范进中举似的，他突然受刺激了， 哇， 他反而会出现一些恶性的事件，包括快速的心律失常或者停跳。那么需要我们进行啊，靠自己的经验还有器材呢，去给患者复苏。 嗯，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给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啊，很多这些老人， 嗯， 那么他的心脏呢属于功能比较脆弱的啊，薄弱的，那么一个心脏呢每天都要泵8到10吨血，泵了80年90年了， 嗯， 他出现像一个衰竭，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跳得更长。我们在对心脏进行治疗的时候呢，稍有不慎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啊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啊灾难性的后果。 嗯， 那么所幸呢，在安贞医院啊，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医疗环境里面，医疗技术手段下呢，我们已经能够达到呢，让这些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呢降到1%以下。 哇哦， 这个呢是我们啊非常这个值得骄傲的啊。 嗯， 然后治疗的水平呢已经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了。 嗯， 啊，这就是我平时每天的一些工作。 嗯， 啊， 哎呀，这个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啊。 嗯， 就我看到的这个李宇，这戴着眼镜，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救死扶伤大夫的那个感觉。 嗯， 我一见他我就害怕。 我的感觉不一样。 你是什么感觉？ 因为之前在医院里见到的医生啊，我都觉得我有点怕，就是过于严肃。医生给我两个印象，第一个就是说话很少， 嗯， 而且听话都得听音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医生大夫说，我说大夫这。

改变的危险因素。 嗯， 包括我是谁生的，我改不了 啊， 对吧？ 对， 基因。 对。 第二点，那么我是男是女，我可以选。 嗯， 但是基因我改不了， 嗯， 对不对？ 嗯， 那么我可以变性，但是我的基因改不了。 嗯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结合是男性， 嗯， X 染色体和 X 染色体结合是女性。 嗯， 那么有雌激素保护的情况下，女性在育龄期是很少会得冠心病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不可以去经常，或者说不能经常去改变我们生长的一个地域。 嗯 啊，包括我们吃的咸的东西， 嗯 啊，包括我们的雾霾，这个我们是基本上改变不了的。 嗯， 那么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恰恰是影响我们青年人发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那么第一个就是运动少，对吧？ 嗯， 高脂饮食， 三高 啊，糖尿病， 嗯， 高尿酸血症， 嗯， 高甘油三酯血症， 嗯， 高胆固醇血症， 嗯， 同时还有像您两位说的。压力， 压力， 嗯， 交感的兴奋， 嗯， 那为什么压力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冠心病的一个增长？ 嗯， 请两位看地下这个咱们的这个隔音棉还是隔音板？ 嗯， 隔音板。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看到有些地板已经翘起来了？ 对， 啊，那为什么会翘起来？ 嗯，折旧了， 哎， 折旧了， 折旧了。 嗯， 第二个，它的质量好吗？ 嗯， 如果它是一个假设说它不是隔音的， 嗯， 它是一个钛合金的。 嗯，我们回头就让我们导播间给换了， 它会不会就不会翘起来？ 嗯， 那么大家看一下翘起来的地方是不是走得多的地方？ 嗯 嗯， 是吧？那么对我们心脏的血管的内膜也是一样的，什么地方会走得多呢？就是在这个分叉的地方。 嗯， 血管分叉，那血管它不是直道，它是分叉的地方。 哎， 十字路口 分叉的地方，对血流冲击的就大。比如说张悦今天要着急啊，赶着上节目，他这个一下子呢，他的心率就会增加，心跳越快。对这个地方冲击就越大，就像走路，它走得越多， 嗯， 那么这块内膜会就会有问题，长年累月，三十年、四十年，就是年轻人嘛， 嗯， 他这地方就会出现问题，在某一次出现生气、暴怒的时候，这就突然就翘起来了，翘起来的时候，它我们心脏内膜，这个血管内膜表面下的这些组织就全掀起来了， 嗯， 这时候就诱发我们身体里的保护性的凝血机制，就把它堵掉了，堵掉了，那血管堵了会怎么样？没血了， 嗯， 就出现心梗， 就很危重， 就是危重。 嗯， 那么我们今年去年2017年的话呢，接诊了大概100例40岁以下的那就是青年人。 哇， 啊， 那看来还是很 这样的一个 年轻的，嗯， 非常年轻。 就现在其实各种这个原来我们说的老年病都在往年轻化的趋势去走，确实是因为就比如说在城市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呀，因为一些早衰的现象哈。刚才宇哥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很专业的知识啊，但其实我还是想更多了解宇哥自己个人的一个发展的经历，特别想问问宇哥，现在您是一个主治医师了啊，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手术台上您是主角了，但想问问一开始走上就是医务工作者这条路是你的一个职业梦想吗？ 因为从小呢就在医院长大啊，我们家里呢跟医院呢有很多渊源， 嗯， 那么从小玩的玩具呢可能都是 手术刀， 手术的一些 不会吧， 酒精 一些器械啊，包括注射器啊，啊，那么还讲的话呢， 两人互相玩注射器， 所以是一个医学世家， 也不能算是医学世家吧， 嗯， 但是说是从小跟医生呢对医院呢是非常感兴趣的， 嗯， 小时候最爱玩的可能除了打仗，拿刀拿枪就是给娃娃打针呗。 对，人家都玩滋水枪啊，咱玩注射器。 然后呢，上了大学以后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临床医学的专业。 嗯， 临床医学的专业以后呢，毕业了以后呢，就在北京工作。 嗯 嗯， 通过之前呢，我是喜欢当一个外科大夫。 嗯，为什么呢？ 因为外科大夫呢，能够用手啊，用刀啊，去解决那么患者的一些病痛。 嗯， 比如说他。啊，有长一些什么东西以后呢，我们去给它切除， 就感觉特别立竿见影。 哎，对，立竿见影，您说的非常对。 嗯， 因为我实习的时候呢，我们的医院呢是外科非常好的一家医院啊，在， 嗯， 东北啊，在就白金医科大学是非常好的一家外科的一个医院。 嗯， 那么来安贞医院呢，实习当时还没有定科轮转的时候呢，那么当时教育处的老师就跟我讲说，你看看安贞医院的心内科。 嗯， 啊，当时有一来我就想，哎呦，内科大夫能干什么呢？ 嗯， 除了大叶性肺炎能治好，什么也治不好。 对 啊，那么感冒还得靠自己去。 有偏见， 但是那时候

经回晕，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各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我是青年张悦啊。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 啊，当然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依然可以看到视频直播，最关键的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点向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看到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广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 嗯，看到在花椒平台上一家跟我们打招呼说，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好，说白衣天使辛苦了。 嗯， 今天来的是 安贞医院 白衣帅哥。 嗯，白衣帅哥。啊， 今天来的是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医师李宇大夫。宇哥， 同时也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委员啊。 嗯， 啊，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大家，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青年说来看我，谢谢啊。 是的，欢迎大家来看宇哥哈。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比较专业性的话题啊，其实上来我特别想问问宇哥，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流感特别肆虐，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比如说这个虽然流感的这个患者很多，但是医生们也是累到吐血，说医生们抽空去打吊针啊，就是医生还有哪个医院好像医生全病倒了，对吗？然后另外呢，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说这个啊，总之也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倒在手术台上。想问问宇哥，从你自己的真实的体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医生究竟有多累？ 其实家里老人呢，天天都批评我说，你不要每天那么累了。 嗯。 那么有一天你要是倒下了怎么办呢？ 嗯， 对， 的确来讲，医生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累。 嗯， 尤其是像 我们这些专科医生，还有像您刚所说的这些儿科医生，急诊科的医生啊，是非常非常累的。那么累的到什么程度呢？每天休息的时间在4到5个小时。 休息的时间， 睡觉的时间在4到5个小时。 天哪！ 基本上我上出租车或者是飞机上，高铁上基本上都是秒着， 秒着 啊！我比如说在高铁上呢，我得上一个闹表，到了我得闹表给我叫起来，是非常非常疲劳的。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情况呢？那么我想可能还得第一个呢，要靠锻炼自己的身体，让你一个好的体魄。第二个来讲的话，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情，一个心态。那么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啊，那么想选择了这个为患者去改变他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一定呢啊，就要有好的一个心态，这两者是必不可少的。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很多医生呢也病倒了。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每年都要干的事情就是要打疫苗。 什么疫苗？ 能打的疫苗我都打。 对 啊，所以呢我每天基本上 就是不敢生病，对吗？ 不敢去生病。非常的痛苦。因为您如果是生病的话呢，您比如说发烧38度，你还得来医院去看病去做手术。而且一旦你真的倒下了，你欠的这些活你补不上。啊，那么没有富裕的医生呢去替您去干。所以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啊。那么也希望呢这些患者朋友们呢对我们呢也能够去理解啊。有的时候我记得我特别深印象特别深刻，我有一年大过年的在病房里值班，我发烧40度，打着吊针在病房值班室输着液，我值班那天我但是得去输液值班啊。患者进来看我说：“大夫你也病了。”然后特别说：“那您病了，那我就不找您了吧，啊，我还是回去忍着，我看您比我还严重。”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感动啊，因为患者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是更重要的。不知道两位来讲的话对这个流感有了解吗？ 略有了解。 我们这个早间资讯里天天播啊， 今年很 凶，怎么预防流感，怎么预防流感， 非常非常的凶。那么打流感疫苗呢并不是说能够100%的去预防。那每年的流感疫苗呢它只有3种。流感是一个大集团军大作战的一个部队。那么但是如果你每年都打的话呢，它就会对这些相对容易传染的这些高致病的病毒呢它有一些了解，就是抵抗。所以呢在流感的肆虐的季节里呢，那么可能就会好一些。那么我们建议呢啊，小朋友，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肺部疾病的患者，在入秋以后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啊。现在流感疫苗非常非常安全啊，的确它是有些就是过敏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讲大人群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一种治疗的方法。啊，得一次流感至少1500到2000块钱的一个就诊费用。 说自己有多累，说着说着又开始关怀我们的病人。 是 啊，听着我真的特别的心疼。 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都已经习惯了啊。我每天早上要吃12片药吧。 哇 啊，包括滋补的产品，包括预防我以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药物。因为你看我长得比较高比较壮，但是我的我的姥姥姥爷这个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家族史。就刚跟大家讲到的， 这个很重要， 我是非常高危的人群。那么我的血脂也高。那么我从5年之前就已经在吃上预防的药物。我就希望呢自己呢活得更长一些，至少活得更舒服一些。 哎，特别心疼宇哥，真的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我们的医生。也希望你们多睡点觉，真的你们是最了解养生的，最了解人的身体运作。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医生比如说倒下这样的新闻，我就觉得为什么你有专业知识为什么这样对自己，有时候有一种哎呀很纠结的感觉。 我每天早上7点钟从家走，到医院 7点， 那就6点多就得起。 基本上6点多， 比我们上节目还早。 然后到家最早11点，晚上。那么 完全没有个人的时间了。 11月以后，早上出来天是黑的，下班天还是黑的。基本上呢，处于一个比较压抑的一种状态。 真的。确实特别压抑。 冬天呢，往往又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最高发的时候。 是的， 因为我们冬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啊。夏天温暖的时候，血管很充盈。对吧？ 那冬天的时候呢，它一冷，血管不是就没了吗？嗯，那么血管不充盈了以后，它怎么办？到哪去了？这血都到内脏里去了， 嗯， 血压就会升高。 嗯 啊，那么我刚讲到了，血压升高，心脑血管病就会高发。 嗯， 我们还是像您说的，就是好好的调控自己的身体。 嗯。 一定要保重。 是，我感觉就是确实医生们特别压抑，我就 是 无处释放。建议就是有，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这个角色互换一下，哪天这个医生来。 今天我也有几个朋友也可能在直播也听我的一个节目啊，他们约了我吃饭，可能约了一年到两年了。 嗯。 那么我一年能出来吃饭的机会可能不会超过五次，真的都很忙。 就是， 那大家都说李大夫晚上请你吃个饭吧，我说我有手术，他说没事，多晚都等你。 嗯， 最后说李大夫你还不来，酒店都关了。那往往都做到十一点才做完手术。 对，有，我们看到过很多照片，有这个在直接在手术台旁边就支个床就睡着了。啊， 因为每年我们青年都是有活动的， 嗯， 那么青年委员之间的有一些的聚会啊， 嗯， 包括只要是为社会公益的活动，我尽量的都去参加。 嗯， 但凡涉及到一些这个谈心聊天类的，我往往都请假了。的确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嗯， 我们得给患者留出时间去手术。 嗯， 我们每个青年委员其实都是我们青年人的榜样啊。 嗯， 宇哥在这个结合自己的这个青春的这些故事吧，能给我们青年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吗？前段时间这个来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青年委员是那个郭浩哲， 嗯， 他讲了一个事儿，好多那个青年朋友都这个积极的给我们回复说讲得特别好，他说可能做一件事情需要坚持三年以后再说效果的问题。 对， 有什么样的就是在自己的奋斗过程中给我们这些即将奔赴这个青春岗位，即将奔赴工作岗位，或者在大学的校园里，或者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也是我们这个青年委员访谈特别节目最重要的环节，给大家一些就是说在青春的道路上吧，不迷茫的一些指引吧。 您说的非常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两位主持人听过这个一万小时这个法则吗？ 一万小时法则我听过 啊， 就是任何事情你只要坚持一万小时，你就变成专家了。 对，一万小时法则呢是一个非常对某些技术性行业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理论。 嗯， 就是任何的一项技能，如果你锻炼一万个小时以后，你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纯熟，会达到您所说的成了一个武林的高手。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武林的一个秘籍。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咱们国家提倡这个匠人的一个工程。那么匠人工程往往需要的是一种长期的卧薪尝胆的一种去历练，那么才会成为一个匠人。那么就我自己来讲的话呢，那么我97年去东北上大学，百川医科大学上大学。那么我们学习的是一个临床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知识。大家都知道人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体。 嗯， 那么如果想彻底的通透的学习，基本上这辈子你也不可能。我们只能去学习一个脏器。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心脏，一个小小的一个脏器，包括四间房子几扇门，那么三根主要的血管，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研究的非常的清楚。那么从2003年到2017年，大概15年的时间，那么我个人完成手术例数在1万例左右。每台手术， 等我算算，我数学不好。 那么每台手术呢，大概在45分钟到1个小时。 一年1万例， 就累计 啊， 所以我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1万小时的法则，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呢，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那么就是如果想突破这个。这样一个瓶颈，达到一个真正的大师或者匠人来讲的话呢，还需要这个自己的不停的再去历练，把它真正的做细下去。当然来讲，我们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我们是一个介入性的手术。什么是介入性手术？我们不开刀，我们用一根细细的针冲过我们的血管到我们想做手术的这个冠状动脉心脏这个部位。那么我们如何用一根头发丝儿，就是自动铅笔的那个0.5那个铅，那么细的针， 刺中我们一根大米粗的血管呢？ 完全凭经验。 这个 是要凭经验的。那么就这样手术的操作，我已经超过了1万例以上了。刚开始穿刺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困难。那病人他也是一个人，他不可能无休止让你去扎。那么我记得很感动，在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那么患者都说没关系啊，我不疼， 相信你， 你能给我扎上。那么在做这个手术过程中呢，我们要仔细的去体会为什么老师能扎上我扎不上。那么我是不是有些秘技没从老师这学习到？还有呢，我如何去改善？那么我就发现任何人的感觉跟手的实际的操作是有偏差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用眼睛呢去去看一个东西是一样的，那往往你是用你的左眼去看的，或者是一个右眼，你当闭上一个眼睛用单只眼睛去看往往是不一样。那么我就给自己的一个修正角 经验， 往往发现这个修正角就可以去完成。那么我也把我这个经验交给了我下面的一些学生，或者是我们下面的一些医生去做。那么从2001年来仁医院啊，到中级支撑，大概到2007年达到中级支撑。那么这些年就是像您所说的，是一个最苦最累的一个阶段，基本上每天19个小时是在医院待着。 事业的爬坡期， 是一个积累期。 就是我们所有的心内科大夫都是头飞镖高手。 积累期以后呢，我们需要早上6点钟去医院呢去看病人，做心电图，做检查，还有跟患者聊天。就像您说的，我聊出来他的一些问题。那么随着这些一年一年的积累的知识的积累的话呢，我呢达到现在这样一个过程。我也希望把我这一些小小的经验呢分享给大家，就是一定呢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积累。并不要想看1年2年就出结果，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这 样，这也是一种我们叫执人精神或者匠人精神。只要你认准了一条路，你就在这个点上扎得越来越深。你总有一天你会积累到你的那个突破的那个口，对吧？ 其实宇哥，我感觉就我有一个疑惑，就比如说我们做医生的是不是就是在就是像你说的瓶颈期啊，比如说遇到你比如说做到3年或者5年以后，会不会感觉就麻木了？ 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呢， 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我身边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有平台期， 出现离开这个岗位，去岗位去干别的，包括去当销售啊，去保险啊，去咨询。那么我觉得人可能还需要一个更远的一个志向。那么我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要成为一个能治疗70%疾病的医生，还是治疗80%疾病的医生，还是治疗99%疾病的医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像我一样，我就要成为一个治愈99%患者的一个医生，那么我就得需要熬夜，每天去看书、去学习、去历练，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这99%都不一定能成为习大大说的一种匠人的一个精神。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呢，那么99.99%呢依然是一个我后来一个奋斗的一个目标。 主要是看对自己的要求哈，祝福宇哥。最后其实我特别想来追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在前些年吧，可能在我们的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大丰盛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可能西方的医疗条件更好哈。但是现在这些年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微博上大家抛出来，比如说北大口腔医院的医生世界一流哈，觉得中国的医生在世界上的这种水平越来越高了，原因在于他们看的这个患者特别多。也希望宇哥给我们一些信心哈，你觉得这个现在咱们中国的医疗水平，中国的医生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有很多的国外的医生来我们安贞学习？ 中国的某些方面呢在世界上还是排在比较领先那个地位呢，但是我们还要谦虚的说啊，那么尤其是美国的医疗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它的这个物质的条件，包括这个医疗的传承的积累呢，还是要比我们要多一些。但是中国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医生呢并不能静下心来去踏踏实实的去研究一些疾病，或者做好一类疾病。可能呢是 有一些政策上的因素，可能是一些文化上的因素，可能是患者太多的一些因素，啊，那么像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医生和美国的医生来讲的话，他一年就做500台手术， 是， 你觉得他水平差吗？ 但是我们会觉得这样经验的积累去远远达不到我们中国医生的这种速度， 但是他把每一件 我们走量是吗？ 对呀、啊， 他把每一件事儿都 做到极致， 非常的极致， 嗯， 这叫真正的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嗯、 那么我们想呢，随着因为中国人都很聪明，非常非常聪明、 嗯、 跟这些国外的专家学习了以后，国外专家有的时候都不愿意去教我们， 嗯， 我们只要学了他这些所谓你说的秘籍以后呢、嗯，加上我们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我们 马上我们就 非常好， 偷师偷的太快了， 马上我们就搬过来了。 嗯，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呢，两位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 嗯、 首先还是要有一个更好的身体。 嗯， 那么我们祖国的医学讲究治病于未病嘛， 嗯， 那么我还更希望呢，把钱更好的投入在健康的锻炼之上， 嗯， 更好的投资于什么呢？ 嗯， 健康保险上。 嗯， 我们可以给自己呢攒一点钱，买一份好一点的医疗保险。 嗯， 那么即使是出现我们国内治不好的疾病以后呢， 嗯， 我们还可以去啊国外专门研究这些疾病的专业机构。我刚刚讲了99.9%之外的那0.1%的疾病， 嗯，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的， 嗯， 只有一些某些特定国家会有的这些东西， 嗯 啊，这样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保障。 就是大家有一个健康管理前置这样的理念，不要等到有病了再去看病，而是说在国外有一个叫 see the doctor 嘛，是在健康的时候我要去见见医生，跟他聊一聊，对吧？将这个疾病预防起来。 对，就是平时没事儿的时候，我们就去见见宇哥啊。 对， 希望两位主持人呢，在平时的这个播音过程中呢， 嗯， 把这更好的健康理念呢，都带给大家。 嗯， 好， 让我们这些老百姓。那我们也听到，像尤其像我这样的人来讲，听到我不知道的一些医生的一些或者医疗的一些知识。 嗯， 一定。 我们也会经常邀请宇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吧？ 嗯、 这个宇哥，您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对吧？啊，虽然这个很情况很少啊， 嗯、 不行的话就是带着病人来现场就问诊了，对吧？我们在这儿开个直播间，对吧？ 要不然下次车展的时候，咱们在车展那儿搞一个问诊的直播得了， 没问题，没问题，嗯， 可以，嗯， 也让大家多积累一些这种医疗的知识哈。嗯、 这个 谢谢 在花椒上，泰岳奔驰7周年店庆的这位网友说，这么好的节目，关注度应该 再高一些， 再高一些、 嗯、 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医师啊，李宇，也是我们年轻有为的青年委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啊聊一聊。医院聊一聊青春，聊一聊我们的这些故事。 嗯，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医生多么的不容易哈、 嗯。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理解我们这些医疗工作者， 嗯、 多给他们一些这种关爱吧。 嗯，嗯 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也祝福宇哥吧， 哦、 能够达到你的这个治愈99%的这个病症的这个目标哈。我相信一定会的。 没错，我们时常的去宇哥那个医院里转一转啊， 嗯、 和宇哥这个进行， 不能老给人添麻烦。 不是，我要经常见宇哥。 如果 保持健康身材， 有需要的话呢，我会给大家一些专业的一些建议， 嗯， 让大家少走点弯路。虽然很多疾病我不能去治愈，但是我会、 嗯、 请教，尤其是让我们青年北京青年呢、 嗯， 有我们全国最顶尖的医疗专家， 嗯、 北京青年的医疗委员呢是非常厉害的， 嗯、 我在里面算是最不行的， 谦虚了， 谦虚了， 这样的， 嗯。嗯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哈、 嗯， 希望以后宇哥这个睡得多点 嗯， 早上12片药少吃点 哎、 嗯， 谢谢谢谢、 嗯， 好， 谢谢观众朋友们、 嗯。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这里是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 嗯， 准时和大家相约的《青年说》，也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个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 嗯， 每个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 嗯、 啊，每天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嗯、 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青年人的那些事儿、 嗯、 希望大家密切的关注吧。 嗯，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哈，我们明天再见、 嗯、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每一种颜色都有自己的灵魂，每一支蜡笔都是颜色的主人，他们用生命画出星空和云层，他们记录孩子童年的纯真，每一笔色彩都让世界很缤纷，每一